在學習上嗰方面嘅嘢啊，唔係淨係去玩啊，因為咧就玩錯個心咁樣啊。咁啊，睇睇今日天氣情況啦。今日咧就廣東風勢輕微，同時驟雨正係影響該區。喺上晝五點鐘，颱風煙花集結喺上海以南約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区最高温度大概有33度，所以咧就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 5:19。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4%。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刚刚我哋听嘅系林志美嘅《偶遇》。朝在这里跟你相见，不是偶遇，是吗？是你支持，多谢你。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当年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这一套电影叫做《喝彩》。喝彩在这一套戏里面的三剑侠，三个男主角，看回这些资料都挺令人唏嘘。三个男主角是陈百强、张国荣和钟保罗。80年代的时候，这三个人都是一路是红透半边天。咁啊，刚刚诶，嗰阵时嘅张国荣都系冒起喺电影界冒起无奈，而钟保罗就喺广播界同司仪界都冒起，陈百强亦都喺呢个乐坛有佢一定嘅地位。呢个系1980年嘅事，《喝彩》嘅主题歌曲，大家听到啦。人生我哋嘅前路有时唔知道系点样样，我哋只可以做到嘅就系找紧你眼前嘅每一分每一秒。 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 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幸运是我，幸运或者幸福呢啲嘢都未必一定系你可以随手可得，只要你做嘢系实实在在啲嘢咧，就会俾你噶啦。上天都系好公平噶。接近五点半嘅时间，一问一答，狮子山问答。黎婉君、郑子固， 狮子山下有几多人家？勤劳是哪几家？幸福有几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人家，勤劳是也福吧？你大叔与猪妈， 狮子山下有几多女和妇？谁人为了生计？日出晚归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女和妇，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每朝早到日落，满唏嘘满欢乐，听手足更寒下，有新鲜有希望。

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字，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嘅，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呢，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冇后生强壮嘅病人好。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系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話我哋要審慎，唔表示係絕對唔打得嘅。當然我哋都要平衡翻家屬或者病人自己嘅意願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變種員工必須備之則吉，大懶蟲、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係。對僱主嚟講，必須備之則吉嘅一定係非法勞工。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0,000，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避之则吉。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是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的余心瑶，咁睇完呢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面刚刚入来的时候对未来的感觉和憧憬咯。 我是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咩，咁我啱啱睇完呢一个号手就位，咁就发现佢呢一个剧系青春热血，而且有好多靓仔靓女。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而家呢个疫情期间，大家边度都冇得去，我意思咧就只飞出去外地嗰啲啦，如无必要都唔会飞去第度啦。除非有啲人要做嘢啦，真系要非做不可，咁亦都要抵受得嗰即系隔离嘅啲日子，然之后先展开呢个工作。咁有啲工种系咁嘅，例如啲即系歌手啊，啲演艺人士好多时都会咁啦，或者有啲系可能系一啲从商嘅朋友啦。咁大部分嘅咧都系留低喺自己嘅地方，都唔会出去外边噶啦，免得个都唔会啦，安安全全，同埋都唔使去受呢个隔离嗰个嘅痛苦吓。隔离嘅时候都真系好闷噶，你要适当去可以安排到自己嗰个生活先。咁因为咁嘅时候咧，咁而家亦都系奥运就开始咗啦，所以我谂呢两天咧，大家一个好好嘅节目咧，就系睇下呢个奥运啦。咁亦都系冇得出去外边嘅时候，透过呢个荧幕里边去睇翻下吓喺呢个日本举行嘅呢个奥运又如何啦？香港嘅选手又点咧？世界各地嘅又如何咧？寻日睇一个咧就一个 滑板吓，个滑板咧真系喺电影里边咧就系见到啲啊，真系去佢驾驶个滑板咧，真系驾轻就熟啊，可以好似上山下海飞嚟飞去咁样，仿佛嗰个滑板咧就系已经系听晒佢话咁样。咁当然呢个要系练到好多好多好多嘅，摆咗好多个努力咧，先至可以将佢挥洒自如。否则的话亦都是在最初头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失败。各位很多的运动员都是了。要经历很多的失败跌倒了才去再爬起身继续努力努力去练习。来到就是四年一度，这次就五年一度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去比赛。比赛的时候呢有时都很难讲。到當時嗰個水準又會點樣咧？心情可能都會有影響啊，環境嘅問題。但係只要係話俾自己聽，我都係盡力盡力而為，做到最好。咁不論成績點咧，都冇得再講噶啦。好多嘢咧，就除咗自己之外，仲有其他好多嘅因素，包括可能叻過你嘅對手。但是在我们即是旁人来看观众来看呢心情又会轻松一点因为比赛那个不是自己嘛。所以呢是会令人看得痛快。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进原是可望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梦如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近我满张狂，都飞花雨渐渐飞。时刻真的不会改，贪念让常为你照旧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坎内。天美景不能装，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山如晖，将消失再可见未 是改自山口百惠的赤的疑惑的歌梅艳芳的赤的疑惑。早晨、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今天是7月26号农历是6月17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点44分。今天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 况，听日咧仍然系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来自西城秀树，爱资源啊！ 希望に溢れ生きる喜び幸せに満ちて愛の楽園すべての心が愛を分かち合う静かに耳傾けよう愛のこもり歌君誘い呼びかける愛のその夜明けに目覚め星と眠る安らかな暮らし誰の目にも愛の微笑み助け合う命みんなで分け合う幸せ豊かな実り争いのない世界愛のその子供たちは鳥のように伸びやかに大人たちは力合わせて明日の種をまく地球が生まれた頃の青い空と海鮮やかで美しい愛の園幸せに満ちて愛の楽園すべての心が愛を分かち合う静かに耳傾けよう愛の子守り歌君誘い呼びかける愛の空 日本歌咧，香港咧就一段时间非常之受欢迎啊！好多歌手都会钟词日曲啊，咁样有啲歌虽然我哋听唔明佢哋日文讲乜嘢，不过就身体语言啊，或者系呢个音乐嘅语言去共通喺个旋律里边咧，我哋已经接受咗啦吓。刚才咧就系西城秀树嘅《爱之源》。当年只身去呢个日本去发展嘅邓丽君，闯佢嘅路都唔系咁容易嘅吓。不过最后都可以闯出名堂。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えず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

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哪怕走崎岖险境，只有星。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 原曲都是来自日本的谷川新司的歌，关正杰的《星》。就不够两分钟到六点钟了。 全个世界最可爱是现在，纵使纷争心中充满有爱，纯真之心不知忧患祸害，都是快乐童话般可爱。现在与未来永远心中在，有快乐同样有悲哀。世界多可爱，哪怕多障碍，手牵手前途让我开。全个世界 室外气温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3度。 现在与未来永远心中在，有快乐同样有悲哀。世界多可爱，哪怕多障碍，手牵手前途让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一嘅呢个清晨啊，咁啊喺七月份嚟讲嘅最后一个星期啦。七月廿六号，农历系六月十七日，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今日咧天气方面咧，这个今明两日嘅广东地区风势咧系轻微啊，天气咧仍然系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同埋雷暴会影响该区。预料有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后期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热带气旋烟花会在今日移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咁啊，现时温度咧系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一，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钟志光。早晨，钟志光。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呢排我哋都话啦，藉住因为奥运啊，喺奥运期间添啦，而家今日26号啦，咁啊，一定要喺我哋呢一个清晨爽利嘅环节里边咧，都要提翻呢个热门嘅话题吓。 近期我想大家都好忙㗎啦，日日都留意住呢奥运消息，日日都留意住香港队嘅消息。咁今次大家都知啦，喺点解电视会睇到奥运呢，就是因为政府买咗个版权㗎嘛。咁亦都好老实讲啦，如果从商业角度嚟讲呢，而家嘅商营电视台真係唔会做蚀本生意，呢个好合理，係咪好合理。咁如果你要佢买一个咁贵而返嚟又赚唔到钱呢，真係唔會買，你俾我做電視台老細，我都唔會買。 咁而家政府買咗最好啦。 政府買咗之餘咧，佢又好好喎。大家嗱呢幾日一路開始睇咧，你發覺咧係同我哋行內術語咧叫做個 Hong Kong Pool 啊，即係咧係組織咗一班唔同嘅機構咧，派唔同嘅人咧，組織咗個 Hong Kong Pool 咧，就喺東京嗰邊咧，就幫我哋製作曬所有香港隊嘅賽事啦，香港隊參與嘅比賽啊，香港隊嘅情況，即係讓大家咧係多啲。是看香港队。咁以往呢，其实我做咁多届奥运啦，其实我自己呢都系即系心有戚戚然。即系点有心有戚戚然呢？因为我哋限于个时间，限于资源，我哋冇办法将香港队运动员嘅所有赛事系俾大家睇。咁特别系有啲譬如部分嘅赛事呢，系一啲初赛呢大会都唔播㗎。咁我哋以往呢系我机构去做嘅时候呢，都特别会点一啲重点嘅项目，譬如我哋试过咧，知道咦乒乓球有机会系争取好成绩，我哋咧特别俾钱申请自己摆独立摄影机喺场入边嘅。咁主要原因就系话，譬如你乒乓波咁样，你初嘅阶段咧，大会冇播嘅，可以唔播你嘅。 系， 咁我哋咪自己 set 个摄影机喺度播啦。好啦，去到 譬如2004年雅典高麗澤李靖打後期的賽事，因為去到準決賽決賽大會都播的嘛，那我們那部攝影機都在那裡的，給了獨立鏡頭，真是獨家鏡頭，大家看都會這樣做。不過呢，為什麼我說心有戚戚然呢？但是當他成績不好或者攞不到太多獎的時候呢，我們都好不是很關注。但我特別呢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最難忘的感受是什麼呢？在2008年北京奧運，因為當屆香港的成績就是麻麻地啦。咁去到後期呢，有一日我在廣播中心行出去，就見到黃金寶，就帶住呢係好多香港隊嘅團員啦。咁黃金寶當時係大哥啦，即係領導啦，咁真係好有大哥風範啦。咁帶佢哋咧去，我哋咧佢哋叫做咧去佢個 MBC 佢嘅傳媒中心，我哋嘅電子傳媒嗰叫 IBC， 其實隔離嘅啫。啊！見到佢咁啊，傾兩句。原來佢去 MBC 做訪問，哇！咁我砰砰聲翻去 IBC 我哋嘅中心啦，就同負責嘅同事講：喂，香港隊好多人喺嗰邊啊！啊，我哋喂，睇下做啲訪問啊嘛！我同事話：嚇，啲 crew 派曬出去咯，冇機咯，由佢啦咁樣。即係我係好，唉，即係個、就是這個、感受，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都係咁嚇。我哋香港人因為你冇機，所以唔做。喂。可唔可以借部機翻嚟得唔得啊？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以往就有咁嘅情況。嗱，今屆好啦，咁又有個 Hong Kong Pool 又提供曬好多片段，咁我哋都睇到香港運動員選手啦。 即係嗰個 Hong Kong Pool 係咪翻翻嚟個個電視台都睇嗰啲㗎啦？ 會係，即係佢已經製作嗰個片嘛，大家呢幾日都睇到啦，係咪？即係都睇到咧，好關注香港嘅選手。咁你起碼咧有啲我哋。固然之，大家話期待咁啊，李慧思未比賽啦，咁但係個個梗係期待睇佢啦。咁但係有啲譬如項目未必有機會攞獎啊，又或者成績唔係相對咁好咧，或者初賽已經俾人淘汰咗嗰啲咧，以往係冇得睇嘅，你睇都冇得睇啊， 係嘛？ 咁你今屆唔同喎，起碼咧係知道佢個比賽係點樣。咁呢個係好嘅，我覺得係好嘅，係相當好。 但係如果其實個個都係咁嘅鏡頭咁嘅片，你哋點樣去突出其貌？ 哦咁又嗱，又話翻嚟講嘅，咁你第一香港嘅片段咧，就我哋叫中央統籌啦，做咗啦。咁但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另外再做噶嘛，係嘛？我播呢個之餘都可以係有其他特別嘢做嘅。咁呢個反為我覺得好咧，就咩咧？就起碼香港嘅運動員多啲有機會同香港人見面，因為始終佢代表我哋香港啊嘛，係嘛？呢個好好嘅。我記得咧就其實大家都知噶啦。香港咧就之前啊，我唔講今屆啊，之前咧就金銀銅啊嘛，啊即係李麗珊就攞金牌啦，高麗澤李靖又攞呢個乒乓雙打嘅銀牌啦，李慧思就攞呢個銅牌啦。咁啊，今屆咧李慧思當然一定，我喺好多場 應該都係咪金嘅咧？嗬， 牌一定有嗱，金銀銅咧我就唔想講。即系点解唔想讲咧？我唔即系亦都唔想估错，唔想估错。但系点解我觉得佢牌一定有咧？因为我哋讲紧一个运动员评估佢攞唔攞到成绩咧，真系好老实讲，我哋唔系断估噶，即系唔系净系我唔系啊！我谂所有我哋嘅行家，甚至无好多香港人咧，清醒啲嘅咧，都唔会用断估嘅心态。你明明睇到呢个运动员，譬如以李慧思为例，佢过喺世界赛喺呢个世界杯赛，佢嘅成绩已经系去到。爭牌嘅成績啊嘛， 係啊，同埋呢次咧，可以話係佢咪人生嘅最後一次參與奧運嘅事咧？ 又好難講，即係睇佢自己個目標點樣擺啦。咁但係問題， 但係呢個都係關鍵年咯，我覺得係第三次去參加㗎啦嘛。 佢喺呢一刻咧，佢嘅水平係巔峰嘅，或者係佢已經係有能力去攞到，因為最好嘅呢啲睇時間嘅啫嘛。當然你話喂，會唔會有變數啊？佢突然間炒車得唔得啊？呢個當然得。咁但係問題，我哋唔會將呢啲元素擺埋一齊嘛。咁同埋咧，你講緊李慧思，佢有兩個項目啊嘛，一個叫做爭先賽，一個叫海林賽。爭先賽係單對單嘅啫，咁啊相對嘅意外會少嘅。海林賽意外係大啲，佢上一屆都係海林賽，因為意外所以就攞唔到獎啫嘛。咁所以你睇到，即係我覺得係個運動員達到咁嘅水平咧，係應該係有獎牌嘅。咁香港，我諗今屆咧係好多運動員達到去。咁我又唔想話點名邊個啦，費事俾壓力啦。反為咧嗱，我就想講咧三次嘅獎牌咧，其實有兩次我喺現場嘅，咁一次咧就唔係現場做啦。咁啊，阿李麗珊我喺現場啦。咁啊，上個禮拜都講過有關於少少佢個比賽嘅情況啦。咁啊，高麗澤李靖亦都係啦，我當時喺現場嘅。咁我想特別講咧，就提醒大家考慮或者睇一個 point 啊。個 point 係咩咧？李麗珊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李慧思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是。 但是呢高麗澤和李靖呢当年呢就是以外援身份呢是从国内呢是转来香港呢是打波的。所以呢个比较分别呢你就看到呢在个背景有些不同。 咁而當時喺乒乓球嚟講咧，亦都有啲人咧提出話：，喂，點解我哋唔俾自己運動員去打啊？要用呢、這個叫做你話入籍兵又好嚇，呢、這個外來球手又好啦。咁但係當時呢個講緊咧就係當年嘅講法。咁、一路到香港孖寶咧。係攞咗呢個獎牌咧，大家都覺得啊，呢個獎牌好值得，好珍惜啊！咁啊，從呢個功利主義去睇咧，就冇人再埋怨呢樣嘢。咁我想，其實我想講佢係咩咧？主要你睇翻咧，高禮澤同埋李靖咧，當然佢哋最初嘅背景就喺國內嚟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一路喺香港生活，一路同我哋冇分別嘅。 嗯。 同埋咧，佢攞咗牌之後咧，攞咗獎牌之後咧，佢繼續短暫運動員生涯之後咧，佢退咗落嚟咧，繼續留喺香港係服務。是呢個乒乓球為香港的乒乓球咧，即係貢獻。你睇佢， 即係傳承落去 啊！你睇下李靖帶個女隊帶得幾好啊，係、嘛？今屆女子團體係有機會㗎。即係嗱，其實咧好多時候，我覺得講到乒乓球，我特別緊張，特別慾緊啊！ 係咪乒乓球即係有機會可以即係？ 有一定有，但係咧 好大機會添。 但係咧好慘係咩咧？嗱，要睇佢抽籤啊！點解咧？因為香港球手咧個水平係夠嘅，即係可以係爭牌嘅水平，但係佢哋往往咧係遇到。中國嘅球手啦，或者今屆嚟講遇到日本嘅球手咧，佢哋總係落下風嘅，即係唔係技術層次落下風啊，係心理狀態落下風啊， 係啲信心都未係好夠嚇。 係啊，所以呢、這個即係話，如果咧個抽籤係抽得幾好咧，係有機會嘅。呢、這個團體係咁樣啦，女子啊，同埋呢個混雙都係。咁呢個日後因為比賽未開始啦，咁日後睇下如何啦。即係頭先我想講咧，就話當年我哋引入呢個國內嘅球手。咁唔係淨係嗰次打比賽嘛？ 其實都係為以後鋪路。 係啊，一路一路落嚟咧，佢哋咪貢獻翻，所以正正先至有今日、香港土生土長嘅球手能夠喺乒乓場館係有力去爭獎牌。 所以好多嘢原來係即係需要時間嘅，大家係拭目以待嘅嚇。 係啊，同埋運動員咧。而家嘅運動員咧，可能比過往早幾十年咧，已經係有好大嘅進步嘅。嗱、喺邊幾方面有進步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喺進步方面咧，就係佢哋嘅待遇。即係以往咧，運動員咧所得嘅待遇咧，可能即係真係攞獎啊先有牌，或者係即係相對係微薄嘅。咁而家自從有香港體育學院咧，即係建立咗好嘅制度咧、你成為體院嘅精英運動員咧，佢各級別咧係有月薪嘅。出糧嘅，咁個人工咧，如果你當然個級數高啲，就自然高啲啦。咁呢個就明白啦嚇。咁第二方面咧，就喺讀書方面，以往嘅運動員咧就係睇你自己啦，你讀到咪繼續讀咯，啊讀唔到啊，哦 sorry 啦，你運動生涯完咗之後，咁你就拜拜噶啦咁樣。咁呢個咧不嬲咧都係有問題嘅。問題喺邊度咧？就係、運動員用咗咁多嘅時間去訓練，你又要求佢同樣喺學業有成績。咁呢個呢有人話唔係啊，有好多運動員都得㗎，都好好㗎，係有，但係多唔多呢？嚴格嚟講真係唔多，因為大家講個時間分配咋嘛， 係啊係啊， 係咪講個時間分配咋嘛，你分配咗落去運動，咁你學業相對地冇擺咁多時間，就自然係有咗個距離嘅。咁而家呢就好啦，而家好係咩呢？第一，如果你係我哋而家叫做考 DSE 啊，或者早前就叫考會考啊，在这些公开试入面你拿到大学入学试的成绩、不是要你优异啊，拿到大学入学试成绩你一定有大学读。 那就好了。 不用竞争，即是以人就一般就说我拿到合格了，但是原来轮不到我读，是吧、如果是运动员他有个计划协助帮助运动员读大学，这个是相当好的。 都可以安心一点嘛。 是啊，甚至有些运动员当他完成了学士阶段是特别给他读硕士、甚至是给他读硕士背后的条件还可以继续去参赛的，继续去支援你的。你回来上不到堂不紧要。我哋特別揾導師、揾教授去幫你，譬如浸大啊，鍾國江教授嗰邊咧，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嘅。咁呢個咧係對運動員咧係幫助好大，咁亦都正常 嘅。即係佢到完成咗運動員生涯嘅時候，其實佢都仲係後生噶嘛。 係啊， 咁佢以後嘅路啊點樣行咧？你都起碼俾咗呢個條件佢。 所以一路一路咧係進步嘅。咁不過咧就希望再進展去做到啲乜嘢咧？我就希望能夠咧係。將對讀書好或者係職業就業各方面嘅支援咧，再推廣去到咧一啲唔係好有成績嘅運動員。我點解咁講咧？好老實講啊，攞到成績嘅運動員，你真係唔使擔心啦。你諗下李慧思點會擔心佢個前途咧？係咪先？即係有成績就自然喺佢嘅生活啊，或者係日後嘅發展咧，係有啲保障。 咁但係問題你諗下，與此同時都有好多運動員係付出咗個時間，佢唔係少嘅喎。 係啊，佢一樣咁多，但係佢可能或者技術上點都係唔夠人哋咁叻嘅時候，但唔代表佢渣喎。 冇錯冇錯冇錯。 咁佢到頭來之後係點咧？ 係啊，但係佢付出嘅時間一樣啊嘛，佢一樣付出咁多時間嘅喎。咁但係似乎咧喺呢方面嘅照顧咧，相對地咧係忽略咗。咁我意思講緊嗱，譬如嗰個運動員麻麻地嘅，唔係話好成績，不過佢一樣都要練咁耐嘅。當佢喺體院或者做咗精英運動員，咁當然佢唔係甲級啦，可能乙級、丙級都仲可以有個月薪去維繫得到啦。咁但係如果當一個唔係好有運動成績嘅全職運動員，佢要退落嚟啦，咁佢嘅生活繼續係點樣咧？佢人生係點走咧？點樣幫佢咧？咁我希望咧，下一步咧更加多啲關注呢啲運動員。 咁其實都有嘅，我都係亦都係時間嘅問題又係嚇。 係慢慢進步啦，我只可以咁講。係啦，喺幾十年嚟，你唔可以話一要要曬所有嘢嘅。咁但係當我搞掂咗比較好嘅運動員啦，即係成績好嘅運動員啦，開始中層運動員啦，咪要照顧一下，有啲資源，我幫助埋咧係喺下邊嗰啲運動員。咁只要你做咗運動員咧，就有機會去即係日後點樣發展，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啲家長咧安心俾啲小朋友去行呢條路嘛。 冇錯，係啊，嗱咁而家都係一個奧運期間啦，我哋香港人梗係為翻香港嘅運動員打氣， 梗係要啦， 我哋要打氣，希望真係有好好嘅成績。 梗係啦。 咁啊，今日啦，你同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咧，要九月先見你，但係我哋都仍然係呢兩個星期都聽到好多人嘅聲音，就係講呢個奧運嘅嘢嚇。 我哋一齊為香港隊嚇同佢哋打氣啊，希望佢哋加油啦 嚇。好，咁啊，九月先至見你。 好啊，九月再見啦， 拜拜。 Okay, bye bye。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及了或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 美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至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途， 留到了最后。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最初，脊椎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途，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美好， 阳光中拥抱，还教我做到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感自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悲喜这无时途。我清楚阳光中苦涩，某个不得路，仍输不知道。